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是呢新月派代表诗人。这位呢活跃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诗人，在中英两国文化艺术交流领域的影响深远，延续至今。英国的剑桥市有一个以他命名的花园，叫做徐志摩花园，他是为了纪念已故的中国诗人徐志摩。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位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以及呢在英国剑桥市的这个徐志摩花园。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英国剑桥市的第一个中式花园终于啊对外开放了。它的开放呢是用来庆祝呢中国与剑桥大学之间日益增强的文化联系。 The first formal Chinese garden， 前面有一个词叫 formal， 正式的一个 Chinese garden， 它的地点呢在英国的剑桥市 in the English city of Cambridge has been unveiled， 揭开了一个面纱啊，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 unveil。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聊过了，这个 veil V-E-I-L 它作为名词啊表示说呢纱布啊或者这个纱帘，而这里面呢它作为动词啊 veil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盖上，但是呢前面加一个 un，它的意思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了，从原来盖上呢变成了给它揭开，揭开了面纱。特别神秘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正式对外开放的，像车呀，像手机啊等等哈，新闻的发布会都往往用这个词 unveil 啊，终于呢让大家能够一睹它的丰容。 unveil in celebration， 为了庆祝 the growing culture tie，不断增加的一个文化的纽带，或者呢是越来越密切的一个文化的这种沟通，这种交流哈，叫 culture tie， T-I-E。 作为名词呢它可以翻译成 link， 关联性，或者呢 association 啊，一个关联。那么当然它作为名词还有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可以指呢领结啊 tie。 那么作为动词呢表示把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给它连起来，作为动词哈tie 也是可以用的。而这里面呢 culture tie 表示呢文化的交流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大学哈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那么大家想一想牛津哈，这个英文怎么说了 Oxford O-X-F-O-R-D。 那么这个花园呢被叫做中英友谊花园，也被称为徐志摩花园，是为了纪念已故的中国诗人徐志摩。他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做呢旁听生。 The China UK Friendship Garden 这个名字呢已经有了，中英友好花园哈。 The China UK Friendship Garden also known as 徐志摩 Garden 啊，两个名字也叫做徐志摩花园。 Memorize the late Chinese poet 徐志摩。 Memory 大家特别熟悉，我们的记忆哈 good memory， 一个人有好的一个记忆，但是呢这里面把这个 memory 变成了它的一个动词的词性 memorialize， M-E-M-O-R-I-A-L-I-Z， memorialized 表示说为了纪念啊，祭奠 the late Chinese poet 徐志摩。这个 late 不要翻译成迟到的、晚的，他呢在人的前面呢表示呢已故的谁谁谁 Chinese poet 诗人 who was associate member of King's College for 18 months in 1921 to 22。 那么看一下当时啊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啊，徐志摩在国王大学啊他不是一个正式录取的学生啊，他是一个叫做旁听生啊，可以听课，因此啊他叫做 associate A-S-S-O-C-I-A-T-E associate member。 那么在第四届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上啊，国王学院举办了徐志摩纪念园的一个开幕仪式啊。The King's College held the opening event， 开幕式哈 ，opening event for the 徐志摩 Memorial Garden， 纪念的哈 ，Memorial M-E-M-O-R-I-A-L Memorial Gardens during the fourth annual Cambridge 徐志摩 Poetry and Art Festival。那么第四届哈，每年一届的。因此啊用的是 annual 这个词 A-N-N-U-A-L， 所以同学们一旦看到这 A-N-N 这个词呢，大家要留意了，它跟这个年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原来讲过的周年的一个庆典叫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因此呢，我们看到 ANNU 呢表示的是一个年的概念。当然了，同学们表示年的时候呢，作为形容词也可以用这个 yearly， 这个 year 这个词后面加 ly， 但是呢 annual 哈更加的正式一些，因此啊同学们要小心看这个词 annual。 徐志摩的一个诗歌哈，后面有一个 poetry，P-O-E-T-R-Y， 这个 poetry 和这个 poem 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poetry P-O-E-T-R-Y 它是诗歌的一个通称，泛指的这些诗叫 poetry， 如果具体指某一个诗的话呢叫 poem。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诗人 poet P-O-E-T poet P-O-E-T， 那么呢它的形容词呢叫 poetic， 在这个 poet 后面加一个 I-C 呢，诗情画意的。所以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跟诗相关的这些词，比如说诗叫 poem P-O-E-M， 那么诗人叫 poet P-O-E-T， 诗情画意的叫 poetic P-O-E-T-I-C， 最后呢是这个诗的这个总称呢 P-O-E-T-R-Y。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哈，徐志摩在康桥的这段时间，在1928年在他第三次访问剑桥之后呢，徐志摩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呢《再别康桥》，充满了他对剑桥的一个向往，以及呢他对初恋的思念。在中国这首诗呢被无数人传颂。徐志摩 wrote the famous poem 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 in 1928。 再别，我们说这个别啊，再见 goodbye， 这有些呢太简单了，因为离别啊有另外一个词叫 farewell F-A-R-E-W-E-L-L，而这里面再别康桥的 second， 哎，非常的形象。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 in 1928. After his third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city， 充满了对剑桥的一个思念啊，以及呢他对初恋的思念。表示充满这个词呢，我们用这个 filled with， fill F I L L， 我们讲过充满塞满的意思。Filled 后面加介词 with his longing for Cambridge。对剑桥的一个思念，他的向往 longing。 同学们会问这个 longing， long 它不是长的意思吗？哎，当然了， long 有长的啊，形容词的意思，另外这个 long 呢它有动词的意思，表示一个人特别的想做某件事情，思念某件事情。因此呢 longing 这个 long 后面加 ing 呢，跟那个长度呢没有丝毫的关系，表示一个人的思念。 for Cambridge as well as his thought， 他的想法 about his first love affair， 对初恋的一个思念。 The poem has been learned by millions of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这首诗呢被无数人啊传颂。再别康桥这首诗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呢被雕刻在了花岗岩上，成为了剑桥最受欢迎的一个旅游景点之一。因此大家如果去英国旅游，特别呢是去剑桥旅游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花岗岩上刻上的徐志摩的这两句特别有名的这个诗句啊。 The poem's first and last line， 这个 line 指的一个行啊，这诗的一行两行那个行， have been carved into a granite stone， 被雕刻在了花岗岩上。 Tha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ambridge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那么作为中国游客呢，基本上去剑桥的话呢都在那儿去停留下来去看一看啊，特别特别著名的这么一个景点。那么今年啊也是纪念徐志摩的花岗岩纪念石的第十周年纪念日，他呢在国王学院后面的这个桥旁边。徐志摩啊对这座桥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来国王学院旅游的游客们啊，首先看到的呢是徐志摩在别康桥里的那棵柳树，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呢是那个白色的大理石的纪念碑。 This year also mark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memorial stone placed in his honor next to the bridge， 十周年啊，讲到了这个 anniversary， 周年十周年 A-N-N-I-V-E-R-S-A-R-Y memorial stone 纪念碑 placed in his honor， in someone's honor H-O-N-O-R， 以什么什么的名义哈，以谁谁的名义，表示呢为了纪念某人哈，为了怀念某人， memorial stone 放到了这个地方，目的是纪念徐志摩。他的 location 地点呢 next to a bridge， 是特别有名的这个康桥， about which he had a fond memory， 徐志摩对这个桥啊充满了非常浪漫美好的回忆。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叫 fond F-O-N-D， 同学们记下来 fond memory， 表示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件事情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fond memory 哈、啊。以后呢大家在写这个回忆啊，在写一段历史的时候，那么这个词是非常好的，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词 fond memory。 At the back of King's College, visitor approaching the King's College Bridge from the front of the college first see the willow trees. 首先呢看到的是这个柳树啊 willow trees as portrayed in 徐志摩's 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啊、大家可以去那儿啊停下来啊拍个照片啊，那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 willow tree, followed by the white marble memorial stone. 那么来自中国和英国的数十位诗人啊聚集在花园里面朗读他们的作品，主题呢是鸟和花园。Dozens of the poets, 哎讲到这个诗人，我们刚才学的时候呢用到这个 poets, 诗人 from China and Britain, gathered in the gardens,reading their own works, 朗读自己的诗。自己的作品呢用的是 work, 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遍了。这个 work, 这里面呢不是工作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人的作品啊，特别是一些好的一些作品，这个 work。还有一点啊同学们注意了，如果表示作品的话呢，这个 work 可以用到这个复数的形式，所以呢这个 works 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啊以后在考试的话呢看一下上下文，看看这个 work 它的这个词性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来判断呢它的一个语法的要求。它的主题呢是呢鸟和花园 on the theme of birds and garden, theme,、啊、T-H-E-M-E, 表示这个主题，一个活动有这个 theme, 那么说一个电影会有这个 theme。同时啊我们说在世界各地啊有很多大家特别喜欢去的叫 theme park,主题公园啊 theme park, 这个主题呢是 birds and garden, 鸟和花园。那么在今年啊徐志摩的啊这个长孙受邀去剑桥花园呢朗读他爷爷最著名的这首诗。徐善曾 the oldest grandson of 徐志摩 was invited to Cambridge and read his grandfather's best known poem in the garden, 啊。这座花园在剑桥校园里面建造的第一个中式花园。The garden is the first Chinese one built on any college campus in Cambridge. 好，接下来我们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rst formal Chinese garden in the English city of Cambridge has been unveiled in celebration of the growing cultu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The China-UK Friendship Garden, also known as 徐志摩 Garden, memorialized the late Chinese poet 徐志摩, who was associate member of King's College for 18 months in 1921 and 22. The King's College held the opening event for the 徐志摩 Memorial Garden during the 4th annual Cambridge 徐志摩 Poetry and Art Festival. 徐wrote the famous poem 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 in 1928,after his third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city, filled with his longing for Cambridge as well as the thought about his first love affair, the poem has been learned by millions of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The poem's first and last lines has been carved into a granite stone tha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ambridge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 This year also mark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memorial stone placed in his honor next to a bridge about which he had fond memories.At the back of King's College, visitor approaching the King's College Bridge from the front of the college first see the willow trees as portrayed in 徐志摩's 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 followed by the white marble memorial stone. Dozens of the poets from China and Britain gather in the gardens, reading their own works on the theme of birds and the gardens.徐善曾, the oldest grandson of 徐志摩, was invited to Cambridge and read his grandfather's best-known poem in the garden. The garden is the first Chinese one built on any college campus in Cambridg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当爸爸不再长大》，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我是 Jason 老师，那么今天 Jason 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爸爸的小故事。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My Dad, 我爸爸，那今天你想不想知道如果爸爸不再长大他会做点什么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n Dads Don't Grow Up. 那今天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当爸爸不再长大。Some dads just never grow up. You can tell which ones they are. 那有的爸爸呀永远也长不大，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在爸爸们当中把他们挑出来了。They know that milk tastes better through a straw. 那爸爸们也知道把很多根吸管连在一起成为一根长长的吸管，这样喝牛奶尝起来更棒。 That bubble wrap is for popping. 那爸爸们也知道那些气泡塑料薄膜可以用来踩，蹦蹦踩起来好开心呢。 And that rocks are for throwing if there's water around. 那爸爸们也知道小石子是用来扔的，尤其是扔在喷泉池里或者水塘里。当爸爸把石头扔在喷泉里的时候，溅到了别人一身。当他扔到了池塘里的时候啊，大鹅就在他后边追赶着他，为什么要扔我？Dads who haven't grown up still read the comics and watch cartoons. 那些长不大的爸爸呀，依旧在读漫画，而且还看动画片呢。They don't mind sharing the couch or checking for monsters in closets. 那他们也不介意呢，分享他们的沙发给我们，和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小游戏，或者是帮我们检查衣橱里面是不是有怪兽。And they love to mix up the words in bedtime stories.那他们也非常喜欢用错乱的词藻来给我们讲睡前故事。Their kids are lucky. 他们的孩子可真幸运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喜欢和他们一起长大的爸爸。When dads don't grow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shopping carts are for racing.那当爸爸不再长大的时候，他就理解了，其实超市的购物车是用来比赛用的，看谁跑得更快。咚，可要注意了，购物车撞到货架，把所有的东西撒了一地。店经理一定会很生气。That clothes don't have to match, and that pancakes weren't meant to be round.那他们也不用像上班时候穿皮鞋、西裤、衬衫还有领带，他们可以随便的搭配自己想穿的衣服，他们可以穿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呢，爸爸们也知道煎饼不一定非要烙成圆形的，可以做成小鱼形状的呢。 They lik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outside in sunshine, rain or snow.那爸爸们也特别喜欢在户外呀，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一起来玩呢，不管是在太阳下打篮球，或者是在雨天里面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在雪天里面一起堆雪人。 But they believe indoor sports too. 而且呀，他们也非常喜欢在房间里面做运动，呵呵，他们可以跟小狗狗一起玩抢手指的游戏，而且还用雨伞一起玩打垒球的游戏。哦，我的天哪，他们可真厉害。 So they're pretty good at fixing things. 那因为爸爸们在房间里面跟小狗狗又玩又闹，还有就是在房间里面打垒球，所以肯定会碰坏很多东西，所以他们是非常棒的修理专家。他们可以把打碎的东西粘好，把破坏的墙面给重新漆好。You know who they are. They are the dads who aren't worried about looking goofy. 那你知道他们就是谁了吧？他们就是爸爸，因为他们从来不担心看起来很傻。他们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Or getting their hair wet if they still have any. 当然了，在陪我们玩的时候，他们也不介意把头发弄湿，当然了，他们得有头发啊。The ones who pretend they like going out for fancy dinner. 那有的爸爸呢会假装自己非常喜欢到外面去吃很华丽的晚餐。When they'd rather eat in the truck. 而实际上呢他们更喜欢跟小宝贝一起光着脚丫在自己的卡车上吃着汉堡、薯条还有可乐。Dads who never grew up really remember what it's like to be little. That mornings start early. That basements can be scary. 那些长不大的爸爸呢依稀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是怎么想的呢？早上要起得很早，马上冲到户外去玩游戏。还有啊，地下室是非常令人害怕的，那儿总是有点奇怪的东西。And that sitting still is almost impossible. 而且在牙医诊所里面，你让他静静地坐在那儿，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爸爸特别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They never stop trying to join in either. 而且啊，他们也会不停地努力加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Hey, 大家好，我能跟你们一起来踢球吗？ And sometimes they just forget how big they are. 那有的时候啊，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个头有多大了。他们跟我们一起来玩滑梯，只不过他被卡在滑梯上了。But usually that comes in handy. 那通常情况下呢，他的高大的身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飞机卡在了树枝上，爸爸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拿下来的。Don't be fooled. They may look like grown-ups on the outside, but underneath they are just like us.嘿嘿，你可别被他们的外表骗了。外表上来看呢，他们是一个成人，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里，他们像我们一样。Kids,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是个孩子。A celebration of the world's best dads, the ones who still act like kids.那我们要为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庆祝，庆祝那些永远也长不大，行为像个孩子的好爸爸。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 Jason 老师想问你，现在爸爸在你的身边吗？你的爸爸也会像书中里的爸爸们一样，像个孩子吗？那你可真幸运呐。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秦始皇之命东渡，汉